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一个是病患，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一个是医生，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尖锐对上温和，失控缠绕冷静，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母亲自杀的真相，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猜心游戏》，敬请收听。 上集当中，去了一家杂志社应聘以后，沈秋再次来接受许崇光的治疗，这次两人聊得相对比较深入。许崇光不是不明白，所以才任由他用尽手段岔开话题，但这些都不是问题，他很坚强，他只是需要安抚他的内心，让他少做噩梦，不要梦游就可以了。于是他避开沈秋的目光，继续说着。弗洛伊德认为梦游是一种潜意识压抑的情绪在适当时期发作的表现，只要注意释放情绪，我认为这不是什么问题。许医生，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呢。沈秋咄咄逼人，许崇光眼睛朝上，露出一个仔细思索的表情。我应该是汇集了我爸妈的全部优点，然后又把这些优点稍微翻了翻倍，毕竟比我好看的人实在是不多。沈秋快要恶心吐了，然而许崇光话锋一转，如果想直面自己的内心，就要不逃避。为什么不肯试试看，把心里的难过发泄出来，那样会好很多。沈秋，人有七情六欲，会伤心会难过是很正常的事情，就算是野兽也知道躲藏在隐蔽的地方舔舐伤口，你不用这么辛苦。我希望哪怕我没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也可以让你在这里好受一点。说这话的时候，许崇光更像是个朋友，声音轻柔得很。沈秋安静下来，沉默地看着许崇光，他该说什么呢？说他最近每天晚上都兴奋地睡不着觉，因为他距离报复沈成阳是那么近。栾池告诉他，陶安可会利用他来调查沈成阳的身世，一定是因为有了八成的把握。于是这些日子他翻来覆去都会想这件事。他父亲是个重男轻女的人，之所以这些年来独宠陈碧柔，跟沈成阳这个儿子不无关系。然而世间的事就是这样荒唐，那个男人被戴了二十几年的绿帽子而不自知，而母亲和他却因为一个傻子和一个卑鄙无耻的女人竟然到了这般境地。人生实在是太荒诞和悲哀了。我这两天睡不着，你可以催眠一下吗？让我好好睡上一觉。沈秋的目光终于柔和下来，不再是锋芒毕露的样子。当然可以，好好睡觉吧。睡觉的终点 不收钱。很不错的进展，许崇光笑了笑。沈秋睡着了，在许崇光办公室的沙发上，阳光洒落下来，照在他眼底浓郁的黑眼圈上。许崇光坐在沈秋身边，端详着这个姑娘，他把自己蜷缩起来，像是回到了母亲子宫里相当脆弱的睡姿。许崇光想，有许多个日日夜夜，他是不是都是这样，一个人躺在床上蜷缩着，希望有人给予他帮助和温暖。他在精神病院的时候也是安静如斯，乖乖听从医生和护工的安排，假装顺从地吃药，再想法子把药扔进抽水马桶。他观察医院里的看守情况，尝试着逃跑，最终却没有成功。他被关了禁闭，被电击，不得不吃那些有损大脑的药，变得浑浑噩噩。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曾经给他做过治疗，可他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沈秋自己并不知道，他在医院里的那些痛苦记忆，其实是被他自己屏蔽了。睡吧，以后总会好起来的。在许崇光那儿睡了一觉，竟然真的挺管用。沈秋这两天睡眠不错，神清气爽地去陶安可那里报到上班了。没想到当天他就接到了一个有趣的任务。看这张照片，昨天晚上有同事貌似偷拍的。沈成阳这个人还真是能玩啊，看到他搂着这个女人是谁了吗？陶安可一见到沈秋就拉着他分享起新鲜出炉的八卦，两只眼睛放光的厉害，办公室的一圈人都围了过来，仿佛要狂欢一样。沈秋嘴角抽搐，看着这群人一个个眼冒金光，仿佛是见了老鼠的猫，不禁感叹，不愧是八卦杂志，人人都这么八卦。这个女人应该比沈朝阳大吧？沈秋回来不过半年，又不接触商圈，肯定是不熟悉的。但这张照片十分清晰，从这个女人的衣着打扮和身材就可以看出，她的年纪最少在30左右。真不明白沈成阳这是什么脾气。程太太本是房地产龙头老大的老婆，也是小三转账。程老板今年50多了，程太太30几岁，估计是欲求不满吧。一个男孩插嘴，猥琐的嘿嘿直笑。陶安可一连猥琐的嗯了一声，点点头。今天晚上程家搞了个宴会，请了不少名人，沈成阳也在里面。我打赌这么刺激的时候，他俩肯定还会偷情。沈秋，要不要去围观一下？要我去偷拍他们的照片吗？沈秋怔了怔，虽然知道自己如今的职业和狗仔没什么两样，但真的要去搞这种偷拍跟踪的事情，他还是不怎么习惯。等，请柬已经准备好了。陶安可直接无视了沈秋的意见，掏出请柬，随后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说道，还有一个可靠消息，也是我们挖出这件事的原因。陈碧柔的前夫拿着沈成阳身世的事情回来敲诈他们母子，他今天很有可能出现在那里，你去探一探，搞不好会有什么发现。陶安可笑得像个狐狸，他知道沈秋为了这件事一定会去查的。果然听到这话，沈秋原本迟疑的手径直接过了请柬。那我先回去准备一下。蓝河饭店金碧辉煌，沈秋下了车，礼貌地将请柬递给保安，对方报以微笑，恭恭敬敬地把他让了进去。他今天晚上要做的都是些偷偷摸摸的事情，自然不会选择特别艳丽的颜色，随便选了深紫色的鱼尾裙，头发烫了卷，又做了一个造型，配一些并不十分扎眼的珍珠，看上去是个温婉的小家碧玉。小家碧玉好啊， 只会让人觉得是哪位二流富商的千金，跟着长辈进来见识见识，搭话的人自然就少。沈秋刻意到的晚了一些，里面已经聚了不少人，西式自助，东西少得可怜，在场的人大多也不是为了吃的，各自擎着一杯酒相互攀谈。沈秋启动手包里的针孔摄像头，随便走了两圈，不着痕迹地搜寻着沈成阳的身影。沈家两个孩子长相都随了母亲，沈成阳更是完全继承了陈碧柔的好皮囊，皮肤白皙，一双桃花眼笑起来风流倜傥。他穿着灰色西装，倚在桌子边，眼睛时不时地看向程太太。程太太今年30有5，徐娘半老，然而因为姿色艳丽，精于保养，看着像是30岁左右的样子。她穿了件白色的裙子，开叉直到大腿，姿态妖娆，与程先生站在一起，乍看倒像是父女俩。沈秋冷眼瞧着，想到陶安可告诉他的事情。沈成阳的生父年轻时是个不学无术的富二代，好赌成性，和陈碧柔结婚不到半年就欠了一屁股的债。陈碧柔在这时遇到了沈健，很快办了离婚，沈健还帮他还了一笔赌债。自此以后，这个人就失去了踪影。这两年，沈健把公司的股份和经营都陆续移交给了沈成阳，不知这人怎么听到了风声，又返回秦城找陈碧柔的麻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猜心游戏》，作者安念青，欢迎您继续收听。陶安可收到了消息，这个男人手里应该还有点小钱，这次回来是假装投资商，和程先生拉上了关系，来接近陈碧柔。可惜消息虽有，但陶安可并没有这个男人的照片。宴会里人员众多，沈秋一时之间也分辨不出来，只能暗暗盯着沈成阳。过了一会儿，程先生和女儿程雅也走了过来。程雅今年20岁，是程先生的独女，一直在法国学习油画，是个娇嫩的小姑娘，穿粉色的公主裙，面容甜美。沈成阳见到程雅，便放下了酒杯迎了上去。程雅，好久不见。沈成阳轻笑着对她说，他一边说一边竟还和程太太交换了一个眼神。程阳哥哥，程雅也笑着与他打招呼。今日的宴会，程家有一大目的，就是给程雅找个男朋友，邀请过来的男人都是商界精英，其中又以沈成阳的条件最好，家资丰厚，独子，模样也算出挑，程先生是很看好的，能和程家联姻，沈成阳也是求之不得。然而沈成阳和程太太却是那种关系，沈秋不禁在心里感叹一句，贵圈真乱，沈成阳够无耻。沈秋正在犹豫要不要凑近一点听听他们说了什么，忽然有人在他身后轻轻拍了一下，他吓了一跳，回眸看过去，却发现是许崇光。西装革履的许崇光和在诊所时又有些不同，黑色西装和闪闪发光的袖扣让他有了那么一点贵公子的模样。他手里拿着一杯香槟，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沈秋。沈秋也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许崇光，他们对对方的身份多少都有些疑惑。沈秋刚要开口问他，就听见程雅娇滴滴地喊道，崇光哥哥，你来了。叫得好生亲密。沈秋撇撇嘴，飞快露出一个不满的表情。于是许崇光的眼底多了一份笑意，他压低了声音说，有空和你解释。说罢迎了上去。此时沈秋背对着沈成阳，他也不敢回头，只能这样走进人群，隐约间还能听见程雅尖细的声音，崇光哥哥，那个姑娘是谁呀？许崇光温和一笑， 是以前在美国时见过的一个朋友。程先生的脸色颇为尴尬，他对许崇光并不友好，他个人更中意的是沈成阳，奈何女儿却说自己喜欢许崇光。许家在秦城虽说也是大户人家，但当家的是许崇光的大哥。许崇光脱离家族企业很久，根本不经手业务，又是个三流的心理医生，他左思右想都觉得配不上程家的独女。奈何程雅一心一意看中了许崇光，他也不太好驳女儿的面子。今天晚上他本来是想创造机会让沈成阳和程雅多接触接触，奈何话题才刚起个头，许崇光又杀了出来。自然沈成阳也是不喜欢许崇光的。朋友，女朋友啊？沈成阳调侃着，脸色却不是很好。成阳哥哥，你瞎说什么呀？崇光哥哥才没有女朋友呢，是吧，崇光哥哥？程雅气呼呼地瞪了沈成阳一眼，一副娇憨的样子。沈秋另外找了个安全的角落偷看过去，看着程雅两眼放光，就这么紧紧盯着许崇光。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心里十分不是滋味，毕竟是他调戏过好久的男人，却原来早就被别的女人调戏过了，哪怕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也叫人有些不爽。而此时离得远了，沈秋根本听不到他们在说些什么，就越发的不爽。这样持续了不过十分钟，程太太似乎有什么事情先行离开了。临走前，她和沈成阳悄然交换了一个眼神。沈秋心中一动，又等了一会儿，果然看到沈成阳也跟着撤了。他尾随着沈成阳一路穿过主厅，拐进消防通道的楼梯。蓝河饭店从三楼开始，往上都是客房。沈秋不禁暗叹自己失误，沈成阳和程太太一定是要去三楼开房幽会的。他跟着沈成阳，却拍不到程太太进屋的镜头，不知道能不能算是证据，可以让他给陶安可交差。然而出乎意料，沈成阳却上了二楼。二楼是蓝河饭店的会议厅，像这样的大饭店经常会承办一些商务会议。蓝河饭店总共有四个比较大的会议厅，分列在走廊两侧，两侧都是贯通的，以便于安排更多人参加会议。这个时间点，二楼空无一人，只开了几个影灯，勉强能够看清楚前面的人影。地毯掩藏了脚步声，沈秋远远跟着沈成阳，看着他拐进一个房间。他刚准备凑过去看一眼，身后突然有人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让他吓了一跳。嘘，是我。熟悉的声音传来，沈秋心脏狂跳，生生将尖叫咽了回去。他回过头，许崇光的眼睛在黑暗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他拉着他的手进了另外一间会议室。 你跟着我干什么？ 沈秋瞪着许崇光，你跟着沈成阳干什么？许崇光反问他。 我跟着沈成阳做什么？关你什么事？好好照顾你的程小姐去吧。 沈秋并没有发现他口中的别扭，许崇光却尝了出来。男人的眼睛刹那间亮了起来，他看着沈秋，嘴角勾起一丝笑意。房间里光线昏暗，沈秋这样看过去，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许崇光的头发长长了一点，眼睛被遮住了一点点，挺直的鼻梁配上嘴角的笑意，莫名有些迷人。沈秋呼吸一滞，难色当前。隔壁房间突然传来一声女性的惊呼，让两个人回过神来。高跟鞋踉踉跄跄的声音由远及近，许崇光拉着沈秋飞快地躲进了窗帘后面。这里的窗帘是暗红色的落地丝绒，两个人站得近一些，很容易藏身。程太太的娇嫩叫声传过来了，还有两个人急促的呼吸声。 危